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00。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中国龙凤崇拜形成很早，在浩瀚的古籍当中可以读到许多龙凤的神话故事，但是最初的龙凤是什么样子呢？又是怎样演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模样呢？是谁发现了中华第一凤？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考古学家讲中国凤的考古发现故事，认知欣赏凤文化，龙与凤之间是怎样由独乐开始共乐，龙飞凤舞与龙凤呈祥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好象征符号的。本期节目主讲嘉宾王仁香先生，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长期在各地从事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编撰和主编各类专业著作与普及著作上百种。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这一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为两集播出，上周同一时间是第一集，今天是第二集的内容。在节目当中，王仁香先生谈到， 现在我们被称作中国第一凤的这个凤，这是一个玉器，这个玉器很小，连一个巴掌大都不到，是一个团凤。这个凤是1955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它的年代距今在4000年以上，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标准的凤。 前面王先生谈到了被称作中国第一凤的这个玉器啊，它是1955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年代距离现在在4000年以上，是最古老的标准的玉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石家河遗址。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距离天门市区大约是有11公里， 遗址区占地有8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由40多处的地点组成。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在距离现在6500年就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离现在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石家河遗址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在1955年到1993年之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经对这个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有着典型的意义。从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隔20多年以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考古工作者对石家河遗址进行常态化的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的时候，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的建筑遗迹的时候，发现了各类的玉器240多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经发现过2批201件的玉器，这一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等。这240多件玉器距离现在有4000多年，造型别致，生动逼真，被专家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改写了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学界公认史前玉器有2个高峰，一个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琴认为，这一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碱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工艺水平超过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时间到了2016年，在谭家岭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面积有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这个城址的始建筑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到距离现在5000年左右，也是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双人连体头像玉爵、冠状池月人物像等等，都显示着它与中原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石家河遗址有大量的精美玉器的涌现，还有翁棺葬的流行、龙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南北文化认同在那个时候初步形成。 我们判断的是凤诞生在石家河，是石家河人将凤鸟的形象创造出来啊，凤鸟在中华文化里飞向了4000年的时光，当然也许不止这4000年，是吧？还有更早的啊，会有发现的啊。但石家河文化应该说做得很精美，也有一些共存的一些这个玉器发现，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这个石家河，石家河遗址，大家记住石家河哟。因为现在这个学术界在争议哦，大家在寻找这个夏文化，不是夏王朝啊，这个觉得这个夏在哪儿呢，是吧？是在中原呢啊，这个还是在别的地方呢？学术界是有一些分歧的啊，有的说是在南方，有的说可能这个石家河就是夏啊。这个当然我们还要等待更多的材料的论证啊，这个以往的这个看法也不是说那么很容易就推翻的啊。但是你从这样的一些讨论来看呢，史家河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地位啊不可低估。凤鸟它作为一个，我们从艺术上来看呢，从史家河出现以后，又经过历代的艺术家的一些这个创造啊，它有很多变化啊， 它的造型啊，这个有了一些变化。从文献上看，它的内涵也一些变化啊。当然这种最大的变化是凤和龙的结合，它们走到一起啊，造型方面表现形式就更加丰富。龙和凤它起初确实是独立出现的啊，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从商代开始，龙和凤就开始走到一起了。我叫它龙凤配，我们发现了一些玉器。凤立在龙体之上，这样的艺术题材在西周时期，我想一定是有一种固定的啊象征意义。我们现在，你只知道说有这个事实，也许是不是在这个周代人的心里啊，这凤是不是比龙的地位还要高？因为周人是特别崇拜凤的，他认为他的祖先呢，这个是跟凤有关系，也就是说叫祖神吧，其实很多这个古代的民族啊都传说自己的祖神是凤是鸟啊，这个还有两个族，大家记住啊，这个同样是由周分出来的晋国，他们也是崇拜凤的，在他们的玉器上面青铜器上有很多是表现凤的。还有南方的楚也是由周分出去的，分封出去的楚王，那他崇拜凤我们说凤舞九天是吧，楚凤怎么非常优美你就知道他怎么崇拜凤，他跟周人他们同祖同宗嘛，应该有关系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由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主讲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凤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从石家河文化出现以后，经过历代的艺术家的创造，又有了很多的变化。从造型上，从内涵上的变化有很多。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凤和龙的结合，它们走到了一起，而且还有龙凤合二为一，龙头凤尾这样的一些变化。下面请继续收听王先生的讲解。 这里要说的呢，就是龙凤合二为一，龙头凤尾怎么表现，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表现方式啊？由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它的独立存在到合为一体，这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寓意啊，一个变化。还有一个例子嘛，这是晋和墓出的 S 型的这个玉佩啊，它一个组配配在一起，这个 S 型的玉佩呢有几件就是龙头凤尾的，它连为一体啊，然后串起来戴在身上。关于这个龙啊，在周代的时候应该地位不低了。我引了一些文献，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有龙旗啊，你看这个很多诗经里面啊记得有龙旗，人家商代里也有龙旗。说明那个时候这个龙作为一种高贵的象征啊已经有了，甚至是这个认为应该是天子的旗号啊，而且天子穿的是龙袍啊，这个时候也有这个概念了啊，叫天子龙衮啊，这个衮服就是这个龙袍。龙的意义是这样的。凤我们刚才说了，在周代的时候也有相当高的这个地位，它甚至超出龙之上啊，怎么回事呢？是吧？我们一会儿还要这个要说到啊。我们再看春秋，这个紧接着西周，说两周嘛， 是龙统说的啊。那么这是东周了啊，春秋时代龙头凤尾还能看到啊，这个铜器上的装饰啊，两条纠缠的这个龙凤啊，它是一个 C 字形的一个图形，但是头是龙，尾是凤啊，就这么表现的。两组这个器具纠缠在一起啊，不仅仅是这样啊，在这个湖北当阳的一个楚墓啊，楚人的这个棺材啊，棺材上有漆画，画的这个也是龙头凤尾，这是龙头，它的尾巴变成一个凤头了啊。这春秋时代，这个还跟西周的那个表现啊，龙头凤尾的表现的手法还是一样的，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在一些很富有变化的，我称为 S 型的这个玉佩上面，也表现这个龙头凤尾，这个是个龙头，这个是个凤尾，它们共一个身体啊，这个也是龙头凤尾。山西太原很著名的一个造漆墓，出了这个至少有两件这样的这个龙头凤尾的这个玉雕啊，玉佩，很典型的。除了 S 型的以外，还有这种我们叫它黄啊，什么叫黄呢？就是下面的这个也是龙头凤尾啊，这个黄也是一个配饰啊，这个龙头啊凤尾，这是个鸟头的形状啊，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玉黄。再看战国，战国呢，这个还有跟春秋时代一样的这个龙头凤尾的玉饰啊，玉佩，凤跟龙的关系啊，同样非常紧密，他们能在一起啊，在一个玉件上啊表现出来。湖北爪阳这个九连盾啊出土的，这件也做得非常精细，这件也很小，这个比这个巴掌呢半个巴掌大啊，做得非常精美。还有就是这个跟春秋时代比较近的啊，虽然发现在战国时代的这个一些遗迹墓葬里面，但有一些可能还真是春秋时代的，因为他们也收藏那个古物嘛啊。山西侯马发现龙头凤尾，这个做的很清晰啊，龙头凤尾这个很清楚。还有啊，湖南长沙楚墓里出的楚国啊，这个凤做的就很像了啊，龙头凤尾。越国啊，这个江苏无锡洪山的一个越国的，应该是王墓里出的，也是龙头凤尾啊。还有陕西咸阳，这个应该是秦人的啊，秦国的玉雕也是龙头和凤尾，这个都比较形象。这个传统应该是这个春秋啊，春秋的是，还有这个很早的时候被从洛阳这个金孙给这个盗掘出去的龙身凤首，两头都是凤啊，这个也有这样，就是比较少啊，西周也就能见到，但是在东周时候这个不多啊。再还看看这个组合更复杂的战国的这个玉器上表现的一个龙凤，其实上它还是那种 S 型啊，只不过它有若干件组合在一起，就显得非常热闹。龙头转过来，这是凤尾啊，这个也是龙头，这是凤尾，是吧？这个这是两个组合在一起，那、做的非常精致了啊，组合非常的复杂吧。但是仔细看呢，它还是龙头凤尾的这个样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头凤尾，连凤的眼睛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至少有六件啊，这个组合在一起的，就是纠缠不清，你觉得是吧？但实际上是分得出来的。有意思的呢，不是龙头凤尾，但是呢是龙凤纠缠，是吧？龙和凤，这个凤也跟龙的身体一样搭在一起。 觉得这个龙和凤的关系就非常亲密了，不像是我们开始看到那样，他们是分开的，是独立的。安徽合肥发现了战国的这个玉佩啊，其实几条龙几条凤你是分得出来的啊，但是它缠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就很复杂了。中间这一对吧，这是龙头，顺着它的身子下来，这是个凤尾，凤的眼睛都很清楚。还有这个山东淄博发现的，跟刚才那件有点类似啊，只不过这一件做的呢，它应该是对称的，它做的不太对称了。这个是龙，但是它没有凤尾了，这个应该是表现的这个凤的形象啊，也是表现两者的这个关系啊。安徽长丰发现比较复杂一个构图，还有我们北京的，北京这个不远的一线的雁塔东发现的这个战国的这个双头凤啊，这个其实跟龙头凤尾的那个造型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双头凤啊，头也是凤，尾也是凤，那种艺术的表现应该是和龙头凤尾是相近的啊，但是它的含义可能应该有了一些变化。一个新的变化呢，就是这个龙和凤，这个有的是单独，有的是一起出现在这个玉璧啊周围啊，收藏家叫这个玉璧叫出国璧，就是它出圈了。这个我叫它这个环璧或者叫拱璧啊，一个璧，它边上呢是两个凤啊，围绕着它。还有这个是有龙有凤，这是龙啊，这是凤，这个凤就跟一个小鸟一人一样，是吧？你要单看这个感觉，就跟商代的那个意境有点啊，商周的意境有点类似。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不要小看了璧，平山中山王墓出的啊，两个凤啊环绕这个璧，楚墓里出的，这个璧做的比较小了啊，但是这个龙呢，龙头凤尾还是啊，龙头和凤尾啊环绕着这个璧。 正在播出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主讲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王先生谈到了凤这样的一个形象，从在湖北的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以来，到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经过历朝历代的艺术家的创新和发展，凤有了很多的新的形象。最开始的时候，龙和凤是单独出现的，互相之间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凤最大的变化就是龙凤的结合，他们走到了一起，还出现了龙凤合二为一、龙头凤尾等等的形象。时间不同，龙凤的内涵和造型也不一样。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变化，龙和凤的形象有的是单独，有的是一起，出现在玉璧的周围，而玉璧也有着它的象征意义。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还要特别谈一谈玉璧的一些情况。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也许是门 对时间吃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主讲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被称作中国第一凤的这个玉器，它是一只团凤。凤诞生在石家河，是石家河人将凤鸟的形象创造出来。凤鸟在中华文化里飞翔了4000年的时光。凤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从石家河出现以后，经过历代的艺术家的创造，有了很多的变化，造型有了变化，内涵也有了变化。最早的龙凤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从商代开始，龙和凤走到了一起，王仁湘先生把它们称作是龙凤配。后面又出现了龙凤合二为一，龙头凤尾。王先生也谈到了不少出土的文物，有龙头凤尾的，也有是双凤头的，还有龙凤纠缠的，甚至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龙凤配，是由几件龙凤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新的变化，龙和凤有的是单独，有的是一起，出现在玉璧的周围，叫做出锅璧，或者叫做环璧，或者叫做拱璧。璧有着它的象征意义，为什么龙凤会出现在玉璧上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先生的讲解。 璧呢，当然有的地方出土的玉璧啊是比较大，但大部分呢都不大，它的象征非常的重要，它是象征天的，那象征王权的。我们说的这个璧的上面的那个字，我们念辟吧，啊，开辟的辟，这个辟的意思就是王，就是王， 王自称就可以叫辟，别人尊称也可以叫辟啊。有的人拿这个字啊，多大的官拿这个字来为自己取名，那是不行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个魏国的一个使臣要去见这个周王啊，他报了名字了，说接待的那个官员就说，你怎么能叫这个名字啊？这时候周王才能叫到，马上改名，改了名了才接见的。所以这个辟字，非是当时的人就是看的是了不得的，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这个拥有这个币的。你要去见周王，其中我说的这个阴谋就跟币关系，他就说啊，跟那个齐桓公出了个主意，他说我们要号令诸侯啊，那要各诸侯呢来朝见这个，但是要诸侯呢一定要带上这个币，带这个币来。你说呢？上诸侯呢，就做这个币，而且还不仅仅就是这个玉币，就是拿石头来做。做完了以后啊，就突然就让就因为这么一个，我叫他阴谋。为什么叫阴谋啊？而且他做这个石币的这个地方就叫阴。那换这块币都不换，是吧？他就那么厉害。大家还知道那个鸿门宴吗？啊，这个刘邦和项羽在那儿。这个国呢是那么写的，左边呢是个将军的将子那一半，右边是个虎，就这么一个国家。这国家后。哥的这个国家，那怎么办呢？他说他要越过这个国家去灭那个国家，怎么办？他的一个晋侯的，他的一个啊，就这样啊。我们讲这么多玉器啊，你说那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你从这些故事里头你想到啊，那古。因为这个玉璧啊，这个裂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 说《山海经》的南山经说，凡雀山之首，指招摇之山，指纪尾之山。他说的一些古山的一个名字啊。像有龙身鹩首这个神啊，就是这种怪模怪样的。还有这个也是山，说是有鸟，是这个一个要我们说白了就是一个交通工具，是吧？龙呢是这个这个飞，一起飞怎么飞呢？我们也有一些图形，两幅战国的帛画， 都是朝商楚墓里出的啊。那或者就是王族啊，他们的一个象征，甚至是老子啊，称孔子为龙啊，孔子称。随着龙凤在升天啊，有龙凤的导引，这个凤啊就画得非常的这个奔放。这儿有一条啊，这个是一种乐器啊。在楚墓里出土很多丝织品，这个丝织品织出了很漂亮的龙。三头凤啊，这个造型也很怪异，但是非常艳丽。你从这些，这是紫锦啊，所以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啊。它出土多件啊，拱笔的啊，龙凤拱笔。而这个在这个壁的这个透雕的面上呢，是一条凤啊，水平非常的高啊，做的非常的高。龙身上呢啊立了一只凤，这个做工也非常精美，而且这种造型吧，也很艺术。雕的，我认为它是四神，其中就有这个凤。大家说那个四神，这个不是诸葛，他的四神呢，有一个是没有那个玄武了，是玄鹤，就是仙鹤，而另一个角色就是凤凰，他直接叫凤凰。如此的啊，我们再回想一下啊，我有这么几句话，这个结尾就是叫龙飞凤舞，龙凤。 节目提前给大家送上节礼了，在这也特别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国庆节快乐。这一次的知识看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 水， 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 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